今天是历史的一刻，因为在我记忆里面，今天是心腹第一次异地施行主的晚餐。我们还是看，我们通常用的经文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有两段经文，由我来念。这是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。第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，第二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三到三十三节，由我来念。我们所注谢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拨开的饼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因为饼只是一个，我们虽然人多，仍然是一体，我们同享一个饼。十一章二三节。我当日所传给你们，从主所领受的，是耶稣，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拨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，他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以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，喝这杯。”就是宣告主的死，或显明主的死，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他来。所以，任何不按规矩、不按理吃了主的饼、喝了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。因此，人应该省察自己，然后才吃这饼、喝这杯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他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。因此，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，睡了的也不少。我们如果先省察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判。而我们受审判的时候，是被主管教，这样就免得与世人一同被定罪。所以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，要彼此等待。约翰说，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到世界上来，我要使我们借着他得着永生，得着生命。而由此，上帝就对我们显明他的爱。他说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是上帝爱我们。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上帝怎么先爱我们？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，他牺牲自己的生命。这就是爱了。保罗说：“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”上帝的爱特别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这就是为什么不信耶稣的人、不认识耶稣的人，无份于这个爱，也应该这个是最可贵的事情。上帝的爱透过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你、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上帝的爱特别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而且我们今天讲到也提到，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，如此的爱我们，因为圣经就如此的告诉我们。而我们主耶稣他被卖的那一夜，就是他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，他拿起饼来，他祝谢了，他拨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去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守主的晚餐，我们吃圣餐，为的是纪念他。纪念他什么？当然就是纪念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当然就是想起我如今活着，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凭着信心为他而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块饼即将被拨开。这块饼即将被拨开，显明主耶稣他自愿毫无保留的把他自己给了我们。他不小气，他没有只给我们一块小圆饼。主耶稣毫无保留的把他自己全然就是生命之粮给了我们，我们凭着信心吃这饼、喝这杯，就吃喝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。因此，从一开始，有人就总是以为基督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文明、非常野蛮的信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吃肉喝血、吃人肉喝人血的信仰。有什么宗教在座的会要求信徒吃神明的肉、喝神明的血？唯有我们的上帝， 为我们的上帝成了有血有肉的人，因为爱我们的缘故。为什么他成了有血有肉的人？你可以说，好给我们他的肉吃，好给我们他的血喝。什么是爱？这就是爱。上帝独生爱子爱我们，就在这饼和这酒之中向我们显明了。清教徒17世纪清教徒George Swinnick 他写说，愿我来到主的餐桌前，就像那蒙爱的门徒，蒙爱的门徒可以凝视我救主的伤痕，十字架的伤痕，看到他肋旁所流出的水和血。愿我在这个圣礼之中得见他的苦难，正如我在福音书里面、圣经里面所读到的那样，他倒空了自己，好充满我。他放下自我，他下放自我，以提升我到他的父面前。他虽然有儿子的恩宠，却谦卑自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。他是生命和荣耀的主，却顺服以至于最羞辱的死，就死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姐妹，事实是每当你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餐桌前的时候，你看得见他手上的伤痕，你看得到这杯的血是从哪里流出来的，不是吗？他递给你的是剥开的饼，他自己的身体，不是无关痛痒的小圆饼。你知道主耶稣设立晚餐的那一晚，门徒们他们还看不见他的伤痕，他还没有伤痕。然而今天对你说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为你舍去的，你们拿去吃。如今递出饼给你的，叫你喝这杯的那一位，他的手上有伤痕，他的肋旁有伤痕。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吃的，主的肢体就是他舍命所赎回的人，必然是属于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委身于基督教会的成员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，你还没有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里，这不是给你吃的。但是我愿你今天看到我们有份于我们吃主的肉喝他的血，你也渴望能够有份于他，吃他的肉喝他的血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，喝你儿子的血，就如他渴望给我们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我们吃喝他就越加效法他，因为我们吃什么就像什么。他怎样为我们舍己，我们理当为彼此舍命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舍去自己之前，你没有忘记我们，也就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你，总思念你，就明白我们属于你，你属于我们。天父，求你叫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眼见你儿子却是爱他的人，如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到满足，就确知我有永生，因为我有上帝儿子，就越加渴望要见到他的那一日。愿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，为了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祷告。我们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晚上，他拿起饼来，他先祝谢了。你必须好奇他为什么祝谢。他即将舍去他自己的生命，然后他祝谢。他先祝谢，然后拨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拿去吃。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 我们先拿到饼的人彼此等待。孩子们，如果你还没有受洗，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吃主的晚餐，你认识你的主，他是你的主，他把他自己给了你，你就应该要赶快的受洗，赶快的有份于可以吃他的身体，可以喝他的血。他被卖的那夜晚上，他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我相信，对不信的人来说，看到这一幕应该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事情。我们吃饼喝酒，然后说我们是吃上帝儿子的肉身，喝他的血。但凭着信心的人，这确实是如此，这也是最大的恩惠。那天晚上饭后，他也照样的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”这血是为你们所流的，我要使多人罪得赦免。你们每当喝这杯的时候，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，塑胶的杯子是没有酒精的葡萄汁。圣经的原文的确是可以翻译成葡萄汁，就是葡萄所榨出来的。但是当时的葡萄汁几乎不可能是没有发酵的酒，一定是有发酵的葡萄酒。所以如果你可以，我建议你喝，金属的葡萄酒。顺便一提，新福的葡萄酒应该还算是蛮有水准。不是玫瑰红。我们今天吃这饼喝这杯，不只是想起他为我们所做的一件事，也思念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的筵席，他的筵席上与他一同吃喝。他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这血是为你们舍去的，使罪得赦免。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 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如今我们吃喝你儿子的肉和血，就求你使我们能够坚守我们今天所领受的，免得有人夺去我们的冠冕，我们的荣耀。求你将这可见之道长存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之中，就保守我们的心忠诚于你，忠诚于你的儿子。我们既然领受了你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就叫我们遵他而行，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他相称。愿我们身上常常带着你儿子的死，好使你儿子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生命之中，以至于我们活的就像耶稣基督，死的就得着基督。为了他的缘故，我祷告。